没再问题，没再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曾经过

虽然我感到孤独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从来都是浪荡着我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从来都是百里红尘不醒归路。虽然我感到孤独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从来都是浪荡漂泊， 你在窗前等我。 从来都是百里红尘不醒归路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。